那么今天呢，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我们明天再会。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2008年。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20号星期四，农历11月1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5和0。天气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呢，云量增多，天气转阴，同时大气扩散条件和能见度也是转差的趋势。白天大部分地区能见度在5到10公里，傍晚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影响不大。夜间能见度将进一步转差，有轻度到中度霾，对交通出行有一定影响，外出要进行健康防护，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南部地区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4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两天本是没有降水和大风天，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车多，东四环四方桥到大郊亭桥南向北车行不畅。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目前是车多。坐落于砖塔胡同的正阳书局有着北京最美阅读空间的美称，这家书店更像是一座能够给人阅读情怀的四合院。而拥有1200种与地质学专业相关图书的大地书院则开辟了地质主题生活馆，从单一卖书的纯消费空间转变为迎合读者文化口味和多元需求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这两家书店有着怎样的故事？今天又做出了哪些和阅读相关的新颖服务呢？稍后8点开始的访谈部分，城市文化范儿要和您一起走进书店，爱上阅读。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故宫 VR 节目观影周启动了。昨天故宫博物院发布了新的一部虚拟现实节目，也就是 VR 节目《御花园》，并开启了面向公众的观影周活动。这个虚拟现实节目《御花园》呢，是利用3维特效真实呈现了御花园的全貌，结合史料研究，创造性的还原了这里曾经的植物、动物、假山、建筑构成的生态系统。从今天起到26号，故宫将开展御花园观影周活动，每场50人，每天4场。观众可以通过活动型预约走进故宫里的虚拟现实演播厅，穿越进紫禁城的御花园。预约成功的观众需要自行购买故宫博物院门票，提前到达活动地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大典北京卷最近发行了。这本书对2016年、2017年共计2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中50个北京建筑进行了提炼展示，描述了多位为20世纪北京经典建筑做出贡献的建筑师、工程师的故事，有许多史实是第一次披露。其中既有以梁思成、杨廷宝为代表的第一代新中国建筑师的代表作，还收录了中国第3代建筑师的一批标志性作品。 比如毛主席纪念堂、第十一届亚运会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以及首都机场 T2 航站楼等等。北京最美十大树王昨天在天坛公园揭晓，密云区新城子镇新城子村的九楼十八叉等十株古树从69株候选古树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这项殊荣。其中北京的侧柏之王、密云区新城子镇的九楼十八叉生长在密云区新城子镇新城子村关帝庙遗址前，推断树龄有3500多年，是北京树龄最长的古树。而其他北京最美古树还包括天坛的九龙柏、海淀区车耳营的迎客松，还有门头沟区戒台寺的九龙松，以及西城区宋庆龄故居的西府海棠等等。高文有点美形如归，郑振铎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昨天在国家图书馆开幕，展览的展品包括了郑振铎的手稿、藏书印章、珍藏的古籍善本等70多件，讲述了这位文化巨匠献身于爱书、护书、献书的一生。郑振铎1898年生于浙江温州，笔名西地，是我国著名作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和藏书家。抗战期间，他在上海倾囊收购流散古籍。郑振铎去世后，家属将他生平的藏书全部捐赠给了国家图书馆。收藏地铁生肖票的朋友，您可以关注北京地铁公司将在下周六，也就是12月29号发行北京地铁生肖己亥猪年贺岁珍藏票册，您可以从本周六，也就是12月22号起就现场预定了。这次发行的生肖地铁票册里包括生肖猪年文化珍藏车票2张，主题分别是诸事如意和玉润珠圆。票册的发行价格每册180元，一共发行2300册。从本周六起到下周五，您可以到北京地铁1号线王府井站站厅西侧或1号线四惠东站站厅的东侧来进行预定。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亮马河最近开启了国际风情水岸建设，以山河大地为主题，整治周边环境，修复水生态，播种水下森林。2019年底，亮马河沿岸将增添一处宜人的共享空间。完工后，舒缓的草阶梯田，丰富的种植层次，能够把热闹的滨河区和安静的酒店区自然分隔。同时，在整片区域设置夜晚照明系统，满足公共性、开放性，形成沿河无缝衔接的景观空间。目光转向瑞典，瑞典的冰旅馆又开张了。瑞典北部村庄由卡斯伊尔维的冰旅馆每年限定时间开门迎客。今年这家旅馆迎来了第29个营业季，亮点是15间由不同设计师设计打造的套房。这家旅馆位于北极圈以北大约200公里，今年建造旅馆用掉了3万立方米的冰雪混合物，形成了15间套房。主题从环境保护到探险，从海洋到森林，各不相同。冰旅馆的营业时间将持续到明年的3、4月份。美国将在12个城市试点 5G 服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近日表示，将于本周五在美国12个城市试点 5G 移动网络，这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成为美国第一个提供 5G 服务的电信运营商。按照计划，明年上半年，拉斯维加斯、旧金山、洛杉矶等另外7个美国城市也会被纳入 5G 服务的覆盖范围。男女同工同酬的呼吁近年来屡见不鲜，但是世界经济论坛最近发布的2018年度性别平等报告中推断，全球实现男女同工同酬还要200来年的时间。报告显示，全球2018年性别薪酬差距是51%，意味着女性收入水平只有男性收入的一半。报告显示，全球大约1/3的管理职位由女性出任，在政界17%的国家元首、18%的政府首脑以及24%的议会成员是女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原本有较多女性从事的工作，像行政、客户服务和电话营销，逐渐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新兴的技术代劳了。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天空要变脸了，高云会爬满天空，晴天不在，最高气温明显下降，只有6度左右。今天灰霾天会卷土重来，白天首先出现在南部地区，傍晚开始扩散为全市性的轻到中度霾。好在灰霾持续时间短，程度也不重。明天上午随着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北京，灰霾将望风而逃。乘坐地铁九号线的朋友请您注意，地铁公司的消息说，从12月25号，也就是下周二起，地铁九号线各站首班车时间提前20分钟。朝阳区的老年朋友可以关注，朝阳区昨天推出了辅具免费租赁服务，主要为朝阳区户籍60岁以上失能人群提供电动护理床、轻便型轮椅等四大类辅具免费租赁服务，预计1000人受益。朝阳区老年用品展示中心、劲松街道分中心将为这些老人免费提供全过程安装维修和使用指导等服务。通州的朋友请注意，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将于12月22号，也就是本周六8点，这个试开诊，设置36个科室。您可以通过电话、电脑、手机软件、窗口等多重方式预约挂号。通州院区开设内科、外科、儿科、急诊、放射、检验等临床医技科室，所涉及科室和西城院区同步。就诊患者可以通过刚才说了电话呀、网络、微信、自助机等10几种方式来进行预约挂号。来购物方面，我们关注2019北京跨年促销节最近在王府井商圈拉开帷幕。本届跨年促销节为期2个月，时间涵盖元旦春节，以品质新消费、智享新生活为主题，联合了100多家线上平台、1000家线下门店参与，将为消费者带来几万款实惠商品。2019北京跨年促销节小程序也已在微信端开通，将定期发布活动安排、爆款新潮产品目录，还有促销的优惠券等等。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丑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宏大场景，到2018年平昌冬奥会充满科技感的北京8分钟，大量虚拟视觉技术的应用给全世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背后的神秘力量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个团队，团队的掌门人是该校计算机学院党委书记、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实验室主任丁刚毅教授。上世纪80年代考入大学的他，带领团队用近30年的坚持，让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跻身国际尖端水平。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今天请听北京城市广播记者杨江红的报道。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犹在眼前，10年后韩国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北京8分钟表演再次惊艳世界。 机器人在操纵，他们借助高科技实现影像的变换，融汇科技与文化的视。 为这些虚拟视觉表演技术提供保障的是北京理工大学丁刚毅教授领导的虚拟仿真团队。这10年间，他的团队做了3件事： 2008年北京的夏季奥运会，2009年的60年国庆，20万人的群众游行队伍，天安门广场的光立方演出，是2010年到现在的央视春晚，整个视频仿真切割设计都是在我们这团队下一直做到现在的。目前我们可以说，在某些地方上已经到了一流水平了。 丁刚毅教授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力学专业，其后攻读了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他说：“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及取得的成绩，并不是当年能设想出来的。” 当年我记得我做博士论文期间用的这个最好电脑是386的 20E， 无论是说当年算的力学现象，现在算的这个人机交互，包括这个环境仿真的东西，

就是到清朝的时候正式设立了礼贤镇这个名字。哎，这个礼贤镇啊有一种独特的曲艺形式叫师傅贤。哎，师傅贤这种具有北京乡土特色的这种表演形式现在只有大兴区有，并且还入选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个师傅贤呢有三小，就是小生、小旦、小丑。另外呢，师傅贤啊没有武戏，又都是农民出身的，全用本嗓唱。相比什么京剧啊、河北梆子呀、这种大剧种呢，师傅贤的演出啊就简易的多。这田间地头出来的这个表演形式，为什么叫师傅贤？这么文绉绉的名字呀？哎，这个起源还得从1893年说起。当时的于法礼贤一带啊还属于宛平县。这儿呢有一位落榜的文人叫朱广达。他和曲艺艺人贾万全俩人啊联手创作出一种新的曲艺叫十不闲儿。哎，就是十全十美的十，哎，闲着的闲，闲聊的那个闲，哎，就是走到哪儿都不闲着，连来带唱啊，这意思。那么第一个十不闲的剧本呢，相传由朱广达本人的真实经历啊改编的，说的就是落榜文人云秀山在去苏州的途中喜结良缘这个故事。那当时不像现在啊，那现在有手机，没事刷刷抖音，看个韩剧，哎，上上网。你当时呢也没有网络，也没有电影电视，也没有报纸，什么都没有。哎，突然有个人把真实的事儿啊编成故事唱出来听，那老百姓当然爱听了。这在当时在咱大兴这儿，那就是最时髦的这么一种演出形式了。哎，所以很快的什么大兴啊、房山啊、河北固安啊、涿州啊这一带，这十不闲这种形式就流传开了。那当然也就传到了礼贤镇了。到了1904年，这个十不闲啊突然就高大上起来了。当时的清朝的皇帝给赐名叫师傅贤。说这怎么回事啊？哎，当时礼贤镇西里河村有一个姓李的花匠，种花种的可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在皇宫当中拾花弄草。他呢跟那浇花，哎，修剪枝叶，有一天高高兴兴的一边，哎，就唱起来了。这十不闲正唱着呢，皇上来了。他不知道啊，哎，蹲在那儿，哎，一边浇花一边的剪叶儿啊，一边跟那唱。皇上一听唱的不错呀，哎呦，他赶紧起来一瞧，皇上来了，咕噔往这一跪，皇上我没看见您。哎，甭跪了，你这唱的什么呀？唱的这么尽兴？回皇上，奴才唱的叫十不闲儿。嗯，皇上一听这个很有民间特色啊，有点意思。十不闲儿，十不闲儿，这个名字太土气了啊！我听你唱这歌词儿啊，也是四六八句的，跟这个诗词歌赋差不多。嗯，就叫师傅闲吧。呵，打这之后十不闲啊受了皇封了，成了师傅闲了。打这开始礼贤镇的师傅闲可就火了。哎，这师傅闲会啊常年组织巡演，十里八村是远近闻名。那么在这之后呢，这100多年，哎，经历了民国，经历了日本时期、国民党时期，哎，经历了咱们49年之后的美好生活。虽然啊这历史是有波折的，但是民间自发的这种演唱和传承从来就没断过。但是呢到如今保存在老艺人手里的师傅闲的剧本啊就只有20多出了。那么最传统的师傅闲剧本是苏洛园，几乎呢师傅闲剧团每次演出都演这个固定节目，很多的老观众啊都爱看。而且这出戏啊在别的剧种中从来都没出现过，属于独创。但是老观众呢也有新要求，

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坐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20号，星期四，农历11月1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5和0。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云量增多，天气转阴，同时大气扩散条件和能见度也是转差的趋势。白天大部分地区能见度在5到10公里，傍晚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影响不大。夜间能见度会进一步转差，有轻到中度霾，对交通出行有一定影响。外出要进行健康防护，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4度。洗车指数方面，未来两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在这里阅读最北京，从单纯的销售图书到提供更好的阅读空间和体验，我们身边的书店一直在创新进化。今天我们就要带您走进两家被评为最北京的书店，分别是正阳书局和大地书院，一起来看看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正阳书局坐落在万松老人塔院内，万松老人塔，您知道是始建于什么朝代的古塔吗？ A. 唐代， B. 元代， C. 明代。 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书店，爱上阅读。今天呢，正阳书局和大地书院两家这个书店的负责人会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说的是正阳书局，正阳书局所在的万松老人塔院内。那么万松老人塔建于什么朝代呢？唐、元、明。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我们的节目城市文化范儿也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保持互动。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书店是城市中一种独特的存在，不同书店蕴藏着城市多面的气质。今天我们就要带您走进两家被评为最北京的书店，正阳书局和大地书院。坐落于砖塔胡同的正阳书局有着北京最美阅读空间的美称，而拥有1200多种与地质学专业相关图书的大地书院则打造出综合的文化体验空间。这两家书店有着怎样的经历和故事？阅读在这里会有怎样不一样的体验呢？城市文化范儿跟您一起走进书店，爱上阅读。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先来说说正阳书局，请出的是正阳书局的掌柜崔勇。崔勇您好。 哎，大家好，黄老师好。 哎，崔勇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您知道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最早开播的时候，当然就请了您，您还记得吗？ 应该是前年了吧？ 哎，可不是嘛，我们现在也马上就要满3岁了。 祝贺祝贺。 谢谢谢谢。所以我们其实跟这个正阳书局也是有很深的这个缘分哈。看着正阳书局这些年也慢慢的越变越好了。 谢谢， 大家都特别的喜欢。那么这次呢，正阳书局呢是带上了一个最北京的书店这样一个头衔。要说正阳书局怎么个最北京法呢，还得从您这家书店所在的这个地方和名字来说起哈。 没错。现在正阳书局这个位置呢是在西四南大街，西四老北京说丁字街的这个路口。马路对面呢是造寸，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院，叫红楼电影院。 哦，这都是老电影院。 现在变成了红楼藏书楼了。 嗯嗯。 然后现在正阳书记这个院子呢是刚才咱们说了袁万松老人的。是一个古塔，高僧的一个藏古塔。到现在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旁边这条胡同砖塔胡同，就是以这个塔而命名的。北京史学界很多专家呢，把这条胡同砖塔胡同被誉为北京的胡同之根。 哦，为什么呢？ 这是有文献记载的最古老的一条胡同，而且是当时元代元杂剧元代的流行歌曲张生竹海里面一个戏词说，你去误那杨氏角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无意之中把这个胡同给记录下来 了。这个戏词儿就记录了这个被刚才您说它被称为北京胡同之根儿哈。 没错 。砖塔胡同。 所以说这个砖塔呢是北京的一个古城文化的一个地标性建筑。 是。 地标性建筑。那么正阳书局呢又是北京咱们北京城这么多家书店里头唯一一家专营北京历史文献的特色书店。 所以您把您这里也叫做这个专读空间，就是砖塔胡同那个砖啊，砖头的砖。 其实举了两个含义，一个是来纪念这个砖塔，另外一层呢，这个砖也是谐音，专一的砖。 专心的砖啊。现在您这儿已经成了很多朋友来北京旅行要来打卡的一个网红店了。 是，每天我都能看到拉着行李箱啊，背着旅行包的这些外地的游客来正阳书局慕名而来，买一些关于北京的这些图书，也是作为一个比较有特色比较有意思的旅游纪念品吧。 所以说这个北京特色的图书就是咱们正阳书局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是，其实我们一直说北京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北京。 北京那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关于北京的书呢，有哪些种类呢？ 各个时期出版的关于北京的历史文献。最近大家都在关注改革开放40年。 是 啊，我们也进行了相应在书架上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专家是北京的旅游资源的介绍。这个专家现在上面陈列了从1978年开始直到今天出版的基本上每年一本旅游手册。 北京的旅游手册。 对。 哎呦，这个很有意思。 当时我们看70-80年代有一句比较流行的这个市井的这些话。叫不登长城非好汉。来北京不吃烤鸭也遗憾。 对对对。 登长城逛故宫。 吃烤鸭。 吃烤鸭是当时旅游的一个重点。 对。 但是现在这么多年40年过去了更多的游客是选择自己背着包逛胡同逛四合院。 他们更注重自己的这种细微的这个感受和体验。 没错。 不一定非得要去那种特别著名的景点，当然也要去，但是他现在旅行的这个时间也会比较多，不是在各个景点之间奔波。 我记得当年很多外地朋友来北京以后还有两个地方要去。一个是新华书店。 对。 那是当时全国最尤其王府井的新华书店。 是。 全国甚至是据说是当时亚洲最大的一个独立书店。另外一个就是秀水，各式各样的服装，一个是知识，一个爱美。 那时候还是秀水街呢，现在已经成商场了。 是，那现在呢？可能大家，当时问，哎，哪儿的书最全？那肯定是王府井新华书店。西单图书大厦。那现在呢？有人问，哎，哪儿的书有特色？ 对。 哎，这个地方是卖这个地质方面的，这个地方是卖戏剧方面的，这个地方专营老北京的一些图书， 嗯， 它是可能向特色化发展。 所以我们这个系列这个走进书店爱上阅读也是为大家介绍，现在这个书店都是朝着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当然也有一些特别大的哈，但是 综合型的 也有，但是更多的是走这个小而美的路线， 是 小而精的这种路线就特别好。所以呢，像北京的这种民俗艺术京味文学方言土语吃喝玩乐旅行等等，跟北京有关的在这儿 凡是跟北京有关系的各个时期出版的关于就是北京的书，还有一些一些文献吧，单据文契票证老照片拓片凡是跟北京有关系的纸质的东西我们都收集，包括很多广告我们看到很多以前就是旅游手册里头这个介绍的北京当时哪儿卖彩电，哪儿卖电话 还有这样的广告呀？ 对，其实现在我们看来都是记录一个城市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了，非常有意思， 很有意思。那时候还有电话本儿，什么黄页，马云 当 年不 还 干过这事儿吗？ 五位数、六位数， 现在都八位数了哈。一方面呢是北京特色的这样的一些书籍，还有一方面这么多人会喜欢这儿是因为您把这儿打造的太美了，实在是 您过奖了确实这个院子呢它保持着一个北京传统民居宅院的一个人文景观。 是 我们说北京这个四合院有句话叫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您这基本上全了 我们还有一只特别可爱的网红猫砖砖，现在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来一问，哎，砖砖在不在？ 比您的知名度大了哈。 是， 而且这个就是把整个这样的一个四合院，其实是应该说是还原了它的这个很多特色。另外你自己也四处淘了好多，我看哈。 大家经常能在微博上看到我们发一些照片，包括 马上我们下周一会我们编辑去拍了视频，我们到时候会发这期节目，然后连视频都有。 院里有很多清代的邓那个老瓦盆啊，这个邓江泥的这个鱼盆，还有这个按四时节令啊，这个我们摆设的这花卉啊， 可以坐在这个院子里头读书哈，也还有因为院子里有一个专门读书的空间。 对，就是其实北京现在有很多舒适优雅的一个读书环境，但是在四合院里看书，可能这样的空间 很难得， 不是太多吧？ 是，所以我看您那儿还经常会举办一些文化类的讲座哈。 对，我们通过这个讲座呀，读书会呀，签售会，包括摄影展，还有画展。用不同形式的这个公共文化活动来展示北京历史文化的魅力。现在我们院里摆着很多四合院的门板，都是我当年收集来的很多北京人去了以后都非常感觉非常亲切，在大门前一块合影，这上面刻着很多门帘儿北京话叫门心对儿，这些门心对儿我们回忆起来在我们小时候在进入学校接受这个系统的义务教育之前认字儿，除了自己的名字什么北京这些大家离大家比较近的这些词汇就是接门帘儿了什么忠厚传家久诗书记事长现在想起来这些字儿还挺复杂的但是最开始认字儿就是从这儿来的这也是我们北京的一个传统也是刻在大门上的家风。 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拉着行李箱就上您那儿去呢，是吧？这样的环境其实现在也不太容易找了，而且还是一家书店，还能找到有北京特色的书，还能坐在这个四合院里头看书，这个感觉好棒啊。 对，这还得特殊的感谢一下这个西城区政府拿出这个院子来国家级文物免费给实体书店，这是非常难得的， 这也是支持文化事业哈。 对， 咱们这院子就是您那书局这得有多大呢？ 这个院子整体的占地面积是350平方米。 嗯， 啊，它室内呢分为几个部分，一个是展陈室， 嗯， 啊，展示和万松老人塔西四地区相关的一些实物文献和纸质文献。 哦，还有这个， 哎，就通过一个小的展陈室，能够系统的了解万松老人塔和春塔胡同的历史沿革。 嗯， 另外呢就是一个阅览室。 嗯， 啊。砖头空间的运营模式啊，它介于传统的实体书店和传统的公共图书馆之间。 怎么讲呢？ 啊，它在这儿，读者在这儿， 嗯， 既可以买书，又可以免费借书、免费看书。 哦， 啊，您可能比如说去这个图书馆，看到一本有意思的书，哎，这书我们能不能借回家呀？或者能不能买走啊？那肯定是不行的。 嗯， 啊。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去书店，比如说您最近要做一个节目，关于胡同的，需要查阅大量的史料文献，那可能这些文献对于您来说就是一次性短暂的使用，那没必要花大量的费用买回家。而且现在买书的费用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咱们家里住房面积都非常有限， 对对， 没地方放书。 是 啊，我去很多朋友家里的那个矮树人啊，这个书柜放满了，放地上， 顶天立地的落着哈， 这整个一个书店呀，啊，没地方放书，所以呢， 就放在崔勇那儿去。 这些书呢，您就可以在平常书局借阅 啊， 根据您的需要， 嗯， 来进行选择， 嗯， 啊，所以说他还是充分站在读者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需求。 嗯嗯，然后这是借阅图书展示这一块空间还是很大的哈。 有30多平米吧。 哦， 这空间呢我们也还原了一个清末民国时期北京人文书房的内檐的陈设，室内陈设。 哦， 里边的隔扇都是当年我收回来的四合院的老的建筑构件。 嗯， 旁边还有一只砖砖跟您陪着您看书， 砖砖在这个一排排的这个书架前，然后这个坐在这个桌子上，哎呀，这个景象能勾起很多人非常美好的回忆。 不像一般的猫，特别认生，一见生人就蹭就跑了，它自来熟， 它见多识广呀，天天来这么多人， 从小在人堆里长大的， 啊， 见谁就跟谁特别亲，往您身上一趴，就睡着了。有读者在那儿一坐半天，我说您怎么这书也不看了，在那坐着，我不敢走啊，我怕把砖砖吵醒了， 坐腿上睡着了。 对对对。对 哎呀，非常有意思。刚才您还说了有很多文化活动，比如说最近会有一些什么活动呢？ 最近，著名的京味文学作家呀，刘一达老师，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啊，叫《到北京》。 嗯， 到北京这个"到"呢，是知道的道。 知道的道，我看刘老师在这个微信里头还自己那儿宣传的，上您那儿去。 刘老师非常高产 啊 啊！去年、前年出版的《北京老规矩》， 对，《 北京话》，都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嗯， 今年出版这一本《到北京》，也是一上市就有好多读者慕名而来。 嗯 啊，打听刘老师那个。到北京您这儿有没有 还上你那儿做了这个讲座我记得是 马上请刘老师 做一次这个讲座和读者分享这本书里书外的故事。 嗯，哎，咱们这些讲座都是免费的吧？ 都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关注正阳书局的公众号做一小广告 得告诉大家一下这么好的活动啊，是吧？我们怎么提前知道就叫正阳书局四个字， 正阳书局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博， 微博。 另外呢，我们就是因为场地有限，我们还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和大家分享。 嗯，特别棒。其实现在要说到这个正阳书局啊，它已经是不仅仅局限于这个万松老人塔这个院里头这300多平米了。这个崔勇要不说这年轻人思路特别活，现在已经涉足这个出版了哈。 是是是，我们从今年开始参与了一些出版工作。 嗯， 今年一共出版了这个5本书。 哇，跟我们说一说。 对，今年4月份世界读书日的时候，出版了这个北京的城门和城墙。 嗯， 这本书是一本古籍活化。 对， 它是1924年瑞典的汉学家，美术史学家，在这个民国政府的授权下，对北京的城门和城墙进行了系统的勘察和测绘，做了一个我们现在说类似于田野考察报告，对城门城墙的这种建筑形式进行了测绘， 然后 还拍了很多照片，特别珍贵， 这是非常珍贵的100多幅照片。 我记得今年是在钱币博物馆做了一个推广，是吧？当时 啊，对对对， 我还去参加了那活动啊。您太忙了，没看见我。 然后还有一个是朱祖熙老师，他是1955年考入北大，师从著名的这个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这本书呢， 北京城是吗？ 叫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 嗯， 就是从这一本书30多万字， 嗯， 可以说是朱老师，从考入北大，接触北京的历史地理，到毕业以后，到规划单位，从事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这些编撰呀，这个一生的治学和工作的经验总结。 我还专门买了这本书，我真不知道是您那儿出的，特别棒，我喜欢。 这本书可以说是侯老师、朱老师向侯先生致敬，向北京城致敬。这本书也是从一本书就可以读懂北京城的来生， 是也很厚的一本书，我正看着呢。 就是大家可以知道这本可以知道北京城啊，是怎么选址的，又如何变迁的，以及北京城的水系对北京城的这个重要的关系，另外还有中轴线的历史价值。 对，现在正中轴线申遗，大家也可以多了解了解哈。 还有像书局的老主顾，邢正德先生。邢先生是书局的这个老朋友，我的忘年交，他们家是一直住在什刹海，到现在好几代人了都没动过窝。这本书是他回忆他儿时，40-50年代什刹海的风貌。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综合的治理，刚刚修建了环湖的这个绿道，大家有时间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去那儿散步跑步。非常好， 然后可以溜达到正阳书局了， 而且还可以看看这本书当年的什刹海是什么样， 跟现在对比一下。 对， 有这样的一些书。 另外还有一本非常可爱的书叫《喵王府的生活》，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非常著名的年轻的清史学家居心雅的著作。 喵王看来是通过猫的视角是吧？ 对，他把这个里边人物啊，以喵王府的这种形式的进行一个比喻。然后还有马上可能是下个礼拜就要上市，现在正在印厂，完成了印刷，正在装订的一本书，叫《一座城和两代摄影师》。两代摄影师，这第一代摄影师呢，侯凯元老师，当年他是40年代解放前，在美丽照相馆，这个美丽照相馆当时，出版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北京明信片。当时拍完照片冲印成这个明信片进行销售。当时是在北海和天坛，更多的是面向旅游游客吧，我想。当时在这个美丽照相馆学徒，解放以后呢，从事专业的建筑摄影，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第一批专业的建筑摄影师。当时他在50年代拍了上万张北京的地标性建筑的照片，比如说北京的城市功能性建筑啊，像这个大会堂啊，体育馆呀，图书馆呀，学校啊，商场，50年以后，老爷子退休的时候，把这批照片交给他徒弟，刘锦标老师，刘老师看这块非常震撼呀，又拿着这个照片在同样的机位进行对比照拍摄， 这个特别有意思。 反映出来北京这5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没错， 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城50年代，经历了和平解放，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的首都，另外又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还有奥运会以后，北京各方面的这种飞速的发展，变化非常大。 我们特别期待，到时候有机会再跟我们来说说这本书哈。 好。 洪生说了，正阳书局路过好几次了，都没进去过，一定要参观一下。 有机会欢迎大家。 来，还有刘海平说，讲座活动这些信息在哪儿发布？要提前报名吗？再跟大家说一下。 关注正阳书局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正阳书局的微博， 都可以在那儿报名。 是需要报名的哈， 是需要报名，因为场地还是 场地有限。对对对， 关注热爱北京的这些读者朋友非常多。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和大家分享 网络的直播哈。 对， 大家可能很多人还是愿意去现场，但是一定要报下名。 好。 那么今天正阳书局已经不只是一家书店了，也是刚才说了传播展示北京文化的窗口。未来崔勇还有什么计划？ 我们希望通过正阳书局的藏书还有正阳书局的出版项目来构建一个完整的北京学知识体系。来让大家系统的了解认识从而热爱北京的历史文化。 最重要是您先去进去坐一坐看一看，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哈。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正阳书局的崔勇掌柜给我们介绍了京味浓厚的正阳书局。稍后呢，大地书院的负责人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大地书院的故事。谢谢崔勇。 哎，谢谢方老师。 谢谢。好，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 在这里阅读最北京。万松老人塔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南大街41号旁门，坐落在北京砖塔胡同。万松老人塔所在的小院是正阳书局的所在地。宽敞的小院里有几个上了年头的鱼盆，都是掌柜亲自从前门老宅子里请来的，正是应了老北京宅院的天棚鱼缸石榴树一景。万松老人塔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全称是原万松老人塔，始建于元代，是北京作为文化古城的早期建筑之一，也是北京城区仅存的一座密檐式砖塔。塔原来是八角七级密檐式，清乾隆18年，也就是1753年重修的时候加高至9级。现在的塔是1927年书画艺术家叶公绰等人集资重修的，塔高16米，八角9级密檐式，青塔中包着圆塔，古朴典雅，玲珑精致，砖塔胡同因之而得名。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B， 万松老人塔是元代建筑。 是的，这个一开始呢，崔勇就说到了，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元代的建筑。田庚啊，东海啊，还有这个洪生啊，小飞侠呀 ，Cici 呀。心宽体盘呀，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恭喜你们。好了，那么跟崔勇聊正阳书局就到这儿了。稍后呢，大地书院的负责人给我们来聊聊大地书院的故事。来，我们要预告一下下周一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石景山特钢厂里的旧厂房有一家书店，供人体验阅读、餐饮、观影等多元文化。而严己佑书店更是被叫做书店界的颜值担当，刷新了你对书店的认知。这两家书店都经历了华丽转身。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喇叭裤 disco， 年轻的时候爸妈都是潮流先锋。如今年过花甲，爸妈的生活一样可以很潮。传递最新养老理念，介绍最新养老科技，新潮养老产品，前沿养老服务，视频直播，互动体验。我是芳华，爸妈潮生活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京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以大地为名，大地书院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关于大地的科学知识？脚踏实地的同时，它又会给读者带来哪些新意呢？请出我们的嘉宾，大地书院的总经理李航卫，您好。 大家好。 嗯，欢迎您来做客。大地书院可以说是一家店如其名的这个书店了哈，但是可能很多没有去过的朋友并不是特别了解咱们这家书店。这样，您先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大地书院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因为大地书院是中国大地出版社和地质出版社的全资子公司，所以它这个名字就是这样一脉相传过来的， 就是其实是跟地质有关的，是吧？ 因为大地出版社和地质出版社是自然资源部的直属的一个 国土资源部， 对， 自然资源部现在叫、 原来叫国土 啊、 对 啊，所以它叫这个大地书院。大地书院在哪儿啊？ 在五道口地质大学的南门。 哦，这个书院是书店是什么时候就有了呢？ 它其实很早就有了，出版社有的时候就有，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就重新翻建了一下。 所以说，那最早的是就是等于是那种读者门市是吗？ 对。 那个能追溯到什么时候了？ 他那个时候应该是有出版社的时候就有了。五几年是四几年建的 啊、所以刚才您给我们揭晓，大地书院实际上是销售的是。应该是说是跟地质学专业相关的图书，可以这么说吗？ 对的，对的。 那是不是主要是面向比如说学地质的学生啊，或者是研究学者啊？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说，地质学图书感觉听起来会有距离感啊、哦。 其实，对我们常人来说，距离感也没有，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对， 我们平时用的高德地图 啊， 也是我们来做的。 好多地图是你们出的是吗？ 对的对的、 还有哪些呢？其实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您跟我们说、您跟我说过，就是其实很多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书，只是因为它这个类归到了这个地质这一类，在可能综合书店里好多也有，是吧？ 对，你像地质科普，像那个植物呀什么的，包括地质公园，黄石公园，它都属于我们地质类的。 哦，地质的哈， 对 啊、那你们这地图其实就是一大特色是吗？ 对对对， 啊， 全国的地图 啊、还有跟这个地质有关的，这样的一些图书，就是你们不光其实是卖图书，现在也开始出版是吧？ 对的对的， 啊，就跟正阳书局是后出版，就是他是做书店做得好了，慢慢介入出版。您这个实际上就是出版社的一个这个书店，所以你们本身就有这个是吧？ 对对，你像我们还出《地质笔记》 啊、 很 有名的一本书， 对对对，还有我们今年还有获奖的一个是《鱼儿去哪儿了》，它是一个科普读物，就是鱼的一个衍生的过程，也是跟自然有关的。 这个是适合小朋友看的是吗？听这个名字， 它是 还是大人？ 应该是青少年吧。 青少年，它是绘本是吗？ 它不是绘本，它是一本就是科普读物。 科普读物， 对，很厚的一本 啊。所以说，在大地书院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地质学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科研方面的图书，然后还有一些这种跟它地质相关的科普的读物有很多是吧？ 对，还有绘本啊什么的， 还有绘本，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地图。而且我知道你们这个绘本还可以面向这个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是吗？ 对，我们有亲子的阅读馆 啊、 所以我们也出一些亲子的绘本。 那跟我们说说大地书院有多大呢？ 我们大地书院整体下来有不到900平，800多， 哎呦，那好大呀！ 对， 那是一层还是几层呢？ 一共是一层， 一层。 对， 那就分了很多区域是吗？分什么不同的区域呢？ 像亲子阅读就有200多平，单独把它画出来了。然后有阅读空间，还有多功能厅，就是有做活动的呀什么的，还有阅读区，就是分的比较细。 比如说亲子阅读这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亲子阅读这边，我们有里边又隔了几个小区域，有封闭式的，孩子可以做活手工的，有做烘焙的教室，还有有电教室什么的， 就可以孩子来参加一些活动， 对， 然后还有成人的这种阅读空间是吗？ 对， 成人阅读空间也是可以拿着书店的书来，就你们有一些是可以给大家免费看的还是怎么着？ 可以，都是免费看， 都是可以，就是书店里卖的书也可以免费看是吗？ 对对。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做活动的是吗？ 对的。 能做些什么活动呢都？ 我们会经常搞一些像会请一些专家来做一些地质科普的一些讲座， 嗯， 还有珠宝玉石的一个品鉴。 哦， 因为珠宝也是我们地矿类的嘛。 啊，就珠宝是你们这儿其实也是一大特色，是吧？ 对。 啊，那您跟我们说说，比如你们最近搞过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我最近搞的是，是一个认识地球， 嗯， 是小朋友的一个活动， 嗯， 它里边也有手工，就是，然后包括我们接下来这周要做一个是，像类似于带孩子去认识冰川， 嗯。哦，这都是在周末的一些讲座是吗？ 你像我有的是周五放在周五晚上，有的是在周末，哦，时间不， 周五晚上也可以算周末了 啊。对对对对对， 已经开始休息了是吧？ 对对对。 那这些讲座的话，是比如说我们怎么能够看到你们这样的信息啊？怎么报名啊？ 我们首先我们有自己的 KOL， 大家会信息会在这里面去发，我们的群还有我们的公众号 啊啊，就你们是有群，读者群是吧？ 对 啊，然后是有公众号， 对， 公众号叫什么？ 大地书院， 就叫这四个字。 对，啊，我们有两个，亲子那边有一个大地童书， 嗯，就可以关注这个公众号。 对， 活动是需要报名的是吗？ 对，因为有些时候他要准备材料嘛，物料什么的 啊，就是有一些如果需要材料的话是要收费的，如果只是讲座的话是免费的，是吧？ 对，有的也便宜的也就不收了。 真不错。 嗯， 刘海平说了，哎呀，那要收藏旅游和地图可以来大地书院了是吗？ 对的， 啊， 是的。之前我们今年夏天就有一个老人，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特别的热，他手里就拿了一本当时我们出的一本书， 嗯， 但已经被他翻烂了。 是一本什么书呢？ 就是旅游指南， 哦， 是我们出的。然后他就说这本书是我最喜欢的书，我走到哪儿都带着它，但是已经被我翻烂了， 嗯， 我想要一本一模一样的， 嗯， 但是这个书我们已经不再版了，它出了很久，十多年前的了， 嗯， 看那个老人真的汗出了好多汗，跑来就要找这一本书，然后我们又满足不了他，确实心里也特别不舒服。 但是确实是你们出的是吧？ 对对，嗯，啊， 那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给他找更新的嘛，但是他不喜欢，他说我用习惯这一本了，我就只喜欢这一本。 啊，嗯， 就也会经常有这种的老读者，就是特别忠实的粉丝。 啊，嗯，那最后找着了吗？ 最后我们从编辑手里找了一本样书给他了。 我把编辑手里的书，你们这真是有这个便利条件，哦， 对对对， 嗯，你们这儿比如说地图的种类有多少呢？ 哎呦，这个可能根本就数不上来，因为我们是老社嘛， 嗯， 四几年建的，就是你要说数到现在呢，再加上迭代，再加上更新，太多了。 那你们是专门有一个区域是卖地图的是吗？ 对的， 展示地图。 对对对。 哦， 因为我们有好大，基本上有大面积是我们整个地质专业的数据。 嗯， 你像我们平时很多全国各地地质类的系统那单位， 嗯， 他到北京来开会，一定要去我们店里去看一下。 为什么呢？ 捎带几本书回去。 因为你们那儿的书是最全的，这方面是吧？ 对，因为地质类的书只有我们是最全的。 啊，哦，地质类的，地质类，这可能是对于很多这个研究的学者、科学家来说。 是他们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的， 哦， 包括你像石油勘探，他们就是一定要买我们的地图测定的，这样他们就免去他们再去测量，直接拿我的地图他就可以直接开工了。他说就之前有两个，刚刚我在进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地质勘探的在给我发信息，他要一个图测， 哦， 就是他说他很喜欢要我们的电子版，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卫星定位测量的图，非常的准。 哦，就你们这是不光是纸质的，还有电子的。 电子的不能给到他，因为涉密了，因为国家机密的。 哦哦哦， 就是很多国外可能也会来要我们这个地图。 嗯，就只能是纸质版的。 对对。 哦，那 就是给他为了他工作方便嘛， 嗯， 他可以用纸质的。 是吧？ 嗯， 我听说你们这也有这老北京的地图特别全，是吧？ 对的。 有多么全呢？跟我们说说。您昨不是跟我说有好多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的？ 对，因为其实这个你要说有多全我都不敢数，我感觉比我的年龄都快大了。太多了。嗯， 就老的一些版本你们也还留着是吧？ 因为我们必须要留着的，就毕竟是从我们这里出过的东西我们都会留着。 嗯 嗯，我们有一个出版部，就是从只要是我们出版社出的时候，它每一样的话有一个留个样本的。 哦， 嗯， 所以说哎，收藏地图这个，本来想着这个地质跟老百姓的关系特别远，地图这个关系就非常的近， 嗯， 是吧？ 对对对。 啊，然后刚才您还说珠宝玉石， 嗯， 这个是图书还是东西在你这儿呢？ 书和 实物我这里都有，因为我这也是等于出版社对外展示的一个窗口，也是我们资源志愿部对外展示的一个窗口。我们涉及的地矿珠宝它都属于我们资源志愿部下属的，所以我们这里全都只当是我们这资源志愿部的一个展示窗口了，涉及到的基本上都会有一些。 有一些是书呢，还是实物的展示，还是怎么样？ 都有 是吗？ 对，所以大家去了，走到我们书院里边，就会感觉琳琅满目，又有书，又有珠宝。所以我们平时还会请一些专家，去给大家，因为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上来了嘛，有的时候也比较喜欢古玩啊什么的，会做一个鉴定啊，就是鉴赏啊，再一个，还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身后就是地质大学，就会请一些教授过来 来做讲座哈， 对，同时会做一些叫设计，因为我们还会做那个 DIY 的设计，你喜欢什么样的单独给你设计，也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设计大赛。好的可能他们直接就收回去了。 所以说这些东西就是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就要关注你们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啊什么之类的是吧？ 对的。 所以您知道我第一次拿到咱们这边的资料说这个书店里有珠宝玉石，我当时就有点懵，我说一个书店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呢？ 是的， 现在明白，其实它是首先是跟这个地质有关啊， 对， 出这些东西有这种资料，然后有实物让大家来看，是吧？ 对，本身我们这里还是我们资源志愿部的那个一个展示厅吧，就是标本展示厅。 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呢？ 我们算是科普基地。 因为您这面积也是老大了， 对， 那都展示了些什么呢？你们这科普 有一些标本化石 啊，有多大面积？都有哪些？比如说 这个标本化石， 就是你们有多大一块地儿来展示？ 这块地儿我觉得应该有不到200平吧，也差不多。 那是展示的是 各种化石，石头， 所以说你们这儿是不单单是个书店， 对，因为我们 功能很复杂， 对，我们本身还是一个科普基地， 所以可以当做一个小型的博物馆来看一看， 对的，对的， 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空间可以参加活动， 对， 您刚才说的地图，朋友们很感兴趣，有朋友就说，听您说好像是能讨到各种老板的地图啊，回头要告诉朋友上您那儿去看看去，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去 啊，非常有意思，还有就是您刚才说了，针对孩子专门开设的这个区域，这个也是经常有活动吗？ 有的，我们活动基本是每周必须会有一场。 每周都有一场， 对，然后我们每天会有那个会员的那种活动，每天上午会有会员的活动， 每天上午有会员的活动，这就不只是针对孩子了吧？ 就亲子这块，每天上午会有孩子的活动。 亲子这块每天上午都有啊？ 对， 小朋友们不上课吗？难道 亲子是学龄前的？ 学龄前的哈， 对， 除了这个亲子活动，刚才您还说了说有多功能活动区，这个是一个什么呢？ 我们有一些因为我们本身还是海淀区党建基地，有一些党建的活动呀，包括周边的社区它也会有一些活动。 现在的文化消费环境和读者的需求可以说是这个不断的变化哈，所以提高读者的粘度就成为了很多书店花很多心思在做的这种事情了。大地书院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尝试呢？ 我们首先是有会员制的，这样你是我们的会员，你会享受一些特殊的待遇，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活动确实是很丰富的，我刚刚有提到过，我们每周就是要保证有一场活动，所以就是基本上我们也会经常的在群里边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做一些调研，倾向于看看大家倾向于哪一些，基本上我们都会对大家有基本上都会满足到大家的需求，所以活动基本上就为什么说我们的活动那么密集，就都照顾到了， 有地方就好办了哈。 对对， 这个会员是需要加入的吗？还是怎么样？ 我们分两种，一个是关注我的公众号普通的会员，一个是可以交费的这种会员。 这个就可以到店里去看一看了哈。 对对， 未来一段时间大地书院还会有哪些新的活动和做法给大家带来一种新鲜的体验呢？ 我们可能在1到2年之内，可能我们预计要开100家我们这样的连锁店。 哇，100家呀！ 对，在全国，目前我们在上海已经有了一家，在深圳有一家，在海南有一家。 就是但我们每个格调是不一样的，但是肯定以我们地质的为主地矿的，上海那个是以珠宝，哦，就是也是跟我们的区域开的区域不一样，它最后的格调也不一样。 再说一下北京这个是在哪个地方？ 北京这个在地质大学的南门五道口这边。 像你们这种阅读空间里头也是有这种，比如说可以坐着喝喝咖啡啊、饮料这种的吗？ 对，刚刚我还要提，因为我们这个书院2016年新兴重新那个翻建的，它有一块是阳光区域，其实我好喜欢，就每天下午可以晒着阳光，喝杯咖啡，看一本书，这种感觉就像他们说的，只要心中海，哪里都是沙滩。 那在这里确确实实是可以晒到阳光的， 对的，对的，就特别舒服 啊。看来是一个能够体验。不同的这种文化和阅读方式的这样的一个书店哈，很丰富的这种体验。 对，就我们打造的定位就是要打造一个复合式的多元化的文化空间。 还真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要来公布一下第二道题的答案，大家也听我慢慢给您介绍一下。 在这里阅读最北京。大地书院是以地球科学为主题的实体书店，在2016年重装之前，以出版社的图书展示平台为主要经营方向。在2016年重装开业之后，书店除了销售1200多种与地质学专业相关的图书之外，还引进了深受读者喜爱的大众文学、青少读物、生活健康等多个品种的图书。除了图书品种的增加，还开辟了地质主题生活馆，经营时尚珠宝首饰、茶叶等文化多元产品。为拓展文化空间的经营思路，大地书院还设立了多功能活动区，不定期组织读书会、主题讲座、公益沙龙等，如珠宝玉石鉴赏、服装首饰搭配、瑜伽健身、咖啡茶饮品鉴、茶艺、插花、绘画、烘焙、瑜伽等兴趣课程。大地书院还针对社区读者设立了儿童馆，也就是悦创乐园儿童阅读体验中心，让孩子们在这里读到经典图画书。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是 A， 大地书院是以地球科学为主题的实体书店。您答对了吗？对，大地书院是以地球科学为主题的书店。洪生、张帆还有这个红十字，哎，黄老大第二次答对了，还有邓晶啊、田根啊都答对了。朋友们看来还是很用心的在听这个李航卫李经理的介绍的哈。这么丰富的一家书院，除了地球科学之外也有很丰富的这个活动，与此相关的地图呀，还有这个珠宝呀，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哈，都值得大家到书店当中去探索一下。 欢迎大家。 哎，好，那感谢李航卫总经理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黄老师。 好，那么有时间的话呢，各位朋友您也不妨走进正阳书局和大地书院，去感受阅读带来的快乐，感受最北京的阅读体验。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明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依然为您要介绍两家非常有特色的书店，一起先来了解一下。 石景山特钢厂里的旧厂房有一家书店，供人体验阅读、餐饮、观影等多元文化，而严己佑书店更是被叫做书店界的颜值担当，刷新了你对书店的认知。这两家书店都经历了华丽转身，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故事？面对人们今天对阅读的多样需求，他们做出了哪些创新？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说说新时代的阅读思索。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怎样才会幸福？爱谁清楚？两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多辛苦。Baby，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每个人先结束，爱好残酷。到分开那一天，我才真正的领悟，莫非你也孤独？家恨等于什么？ 告诉我， 你用多久忘了我？ 忘